你这个人是浪漫至极又无趣至极。 那你可喜欢？ 喜欢什么？ 我 若说不，你会如何？你还真是不要脸。 好想睡你啊，翻来覆去的，难得相见，要不要重温一下？ 你现在脑子里只有这点事了吗？ 是只和你有这点事。啊，老子也是挑人的，不是随随便便一个娘们儿都能得我宠幸。 当你是皇帝呢？是新欢不够舍身疼爱，才来撩拨我这个旧人，不应该呀。 哪有什么新欢？ 是吗？我倒是听说小池先生风流得很。 谁说的？那个四只眼。 谢池没有回答他。 他放屁。 何风按住他的脑袋，继续把人按进怀里。 我没有。 有没有已经不关我的事了。他忽然想起江家司机说的话，抬眸看他，什么时候养成的怪癖？何风自然懂他话里的意思。 怕了？别怕，我可舍不得打你。 谢池不动声色，被他爆出了一身的汗，感觉自己也快要烧起来了。再不放我叫人了。 叫啊，叫大声点儿，老子最爱听了。 让那些日本娘们给你叫，排着队叫，听到你满意。 闭嘴。 何风克制着自己，下巴顶着他头顶，长舒口气。 不要再说话了。 谢池趁机像一条鱼一样溜下去，反压他在身下。这几日被他掐脖子拧下巴按来按去，他可是记仇得很。谢池竖起拳头就要打下去，何风忽然睁开眼看着他，一脸楚楚可怜的眼神。 你要打我吗？ 谢池顿时心软了，他松了松拳头，随即又握拳猛地砸在他的耳边。何风眯眼笑起来。 砸吧，床砸坏了去我家睡，床比这儿舒服还很大。 他这张嘴真是附了一对含情眼。谢池还叫一拳砸在他脸上，嘴巴磕到牙，顿时流出血来。何风也没管那血，任他流着。 你个小娘们儿，下手这么狠。 谢池扯出他的枪，何风闭上眼任他上膛，慢慢地说。 别走火了，老子这条命宝贵着呢。 你当真为日本人做事？ 怎么要一起吗？ 你忘了你的家人朋友是怎么死的？ 他们不识时务，怪得了谁啊？ 畜生！ 骂，多骂几句，骂得我浑身舒坦。 谢池心里闷得难受，何风感受到他的走神，迅即抢过他手中的枪，卸了保险，随手扔到墙边，一把搂他进怀里。谢池挣扎不了，咬着牙与他紧紧相贴，不知道他下一刻会做什么。他的枕下藏着刀，如果真到了那一刻，我会毫不犹豫地抽出他，刺向何风的胸膛吗？谢池想了半晌，没想出个结果来。 阿芝，这些年还好吗？ 这一句话忽然将谢池仅存的意志彻底瓦解，仿佛落入不见边际的腐朽的巨网，而何风变成了一只庞大的长满刀刺的毒蜘蛛，此刻忽然收起所有接力的脚，退换上绒绒的短毛，却能根根扎进他的心。还没忘吗？没有。想吗？想。还爱吗？不确定。即便是17岁时问这个问题，他也不能给出一个肯定的答案。唯一一次说出口，还是在床上受他逼迫。近几年，谢池脾气越发健壮，若是旁人对他说那些污言碎语，他怕是得恶心的不行，或者干脆一刀了结他。可到了何风这儿，这些不得台面的荤话怎么就听着这么有滋有味儿？他觉得自己多少有点不正常。谢池不是个平淡如水的人，他有欲望，尤其是在尝过那些禁果后，就像何风说过的，嘴上叫嚣着不要滚开，身心却早已臣服。他总是很嘴硬，从前现在骗他说有过很多个，有个屁，半个都没有。我真像中了什么魔咒，总去想着一个死人，现在那个死人活了，他倒还不如死了。何风睡着了，他的呼吸有些重，至少比起五年前是重了不少。谢池推开他，这一次他轻松地放开手。要不要杀了这个汉奸？这个念想在他脑中循环了半个钟头。谢池数不清自己多少次拿起枪又放下，他对何风仍抱有两分，不说两分，至少是一分希望，所以他宁愿冒险赌一把，赌他的心，赌他眼里最后一点良知。即便他真做了卖国贼，真强要了我，睡一觉舒服够了再杀他，临死带走一个大汉奸也不亏。这几年杀过的汉奸鬼子间谍哪里这个值钱？谢池仔细端摩着他的脸，从前他就有附属于同龄人的身体与面容，现在23了，倒像是个28、29岁的，难怪冒充得了何战，如果不知底细，不识过去，他也不会怀疑的。